袖偷走去接正能量，冷雨繁华枝头爆香，不随风舞晃，笑看晨光松叶秋风，他是菊花王。愿有黄花霜寒，今有江湖菊花王，秋光永不老，菊花年年好，君春四方。采菊东篱剪南山，此花开去更无黄，花在枝梁暖，花香万世传，要想但他却身从英国方，百草翠翠世世奇花夜夜黄，便是满城尽带黄金甲，其实动荡去年紧张，去借不该伤，他不风凉去手投足，去借正能量，冷雨繁华枝头爆香，不随风舞晃，笑看晨光送别秋风，他是菊花王。愿有黄花霜寒，今有江湖菊花王，秋光永不老，菊花年年好，君春四方。采菊东篱剪南山，江湖菊花王，秋光永不老，菊花。